晚

很简单，你都不管。人的一生会积累是问号，剩泪水，以为哭吧哭悲哭萎，能换来好结尾，并不是我后悔。爱回头我奉陪，只是轮到我没，谁是我 上演，学你一样祈祷，但愿真。

是我，那是我的初恋。朝朝